今日读经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1章21到22节，请听我读得了。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今天的正道题目是， 今天 正道的题目是 信心祷告的大能。 信心祷告的大能， 我们请张美芳牧师。 我们请张美芳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姐妹早。 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先做个祷告。 我们先做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你是独一的真神， 你是独一的真神。 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 你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 求你今天藉着圣灵， 求你今天藉着圣灵， 用你的话， 用你的话 教导我们怎样用信心， 教导我们怎样用信心 向你祷告， 向你祷告， 以致我们所祈求的， 以致我们所祈求的 蒙你的垂听， 蒙你的垂听， 亦都洁净孩子和翻译的口， 也洁净我们翻译和孩子的口， 能够真真实实传扬你的说话， 能够真真实实的传扬你的说话。 我们这样祷告，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名求， 奉主名求， 阿门。 阿门。 祷告呢，就是每一个属神儿女一个特权来的， 祷告是我们每一个属神儿女的一个特权， 可以直接向创造天地的天父爸爸 倾偈，向创造天父的爸爸来说话。 但是其实无论你信不信耶稣， 但是无论你信不信耶稣， 只要我们愿意， 只要我们愿意， 我们就可以跟他倾偈了， 我们就可以跟他说话。 因为你愿意亲近他， 因为你愿意亲近他， 他就会亲近你了， 他就会亲近你。 就好像一个妈妈， 就好像一个妈妈， 他知道呢，他怀胎十月的 BB 的， 他知道他怀胎十月的 BB， 将来这个仔女呢，识认不认你做妈妈都好， 将来这个子女认不认你做妈妈都好， 做妈妈的一定认识自己生个 BB 的， 做妈妈的一定认识自己的孩子， 这个是不变的事实， 这是不变的事实。 就正如神创造我们每一个， 就正如神创造我们每一个， 他认识我们， 他认识我们， 就算我们认不认识他， 就是我们认不认识他， 我们祈祷向他祈祷的时候， 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 他都会听我们祈祷， 他都听我们的祷告。 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承认他是我们天上的爸爸的话呢， 如果我们愿意承认他是我们天上的爸爸呢， 他更加喜欢听我们祈祷啊， 他更加喜欢听我们的祷告。 所以我们呢，就可以凡事藉着祈祷， 所以我们凡事藉着祷告 祈求他， 祈求他， 感谢他， 感谢他， 将我们所要的话给他听， 将我们所需要的说给他听， 我们就一无挂虑， 我们就一无挂虑， 神就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 神就赐给我们一个意人意外的平安， 而且呢，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而且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但很可惜，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呢， 但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呢， 越做就越不重视祈祷的， 越做就越不重视祷告。 就好像我们小个的时候呢， 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呢， 我们事无大小， 我们事无大小， 开心不开心， 开心不开心， 都走去告诉爸爸妈妈听的， 都去跑去告诉给爸爸妈妈听。 但是大一点呢， 到长大了， 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搞得定了， 我们就觉得自己会搞得定， 我们就很少会跟爸爸妈妈讲每一样东西， 就很少跟父母说东西话， 除了没有钱花爸爸， 除了自己没钱花的时候 就问爸爸拿钱， 就问父亲拿钱， 没东西吃的时候， 没东西吃的时候 就问妈妈你煮饭没有， 问妈妈你煮饭了没有啊。 我们同样信了耶稣久了呢， 我们同样信了耶稣久了 我们有难的时候才会祈祷啊， 我们有难的时候才会祷告， 其他的时候我们就很少祷告了， 我其他的时候就很少祷告。 你会觉得自己有能力解决就不用麻烦神啊， 你觉得你自己能有能力搞得定就不会麻烦神了 啊，祈祷都是循例啊， 祷告也是循例了 基督徒祈祷嘛，那就祈祷啦， 基督徒祷告嘛就是祈啦， 但是你会觉得好像祈祷不祈祷都没什么分别啊？ 你觉得祈祷祷告跟祷告都没什么分别啊？ 因为事情好像都是这样，没什么改变，没祈愿祷都是这样发生的了。 事情总觉得好像祈不祈都无所谓了，都是这样发生的。 你觉得神都没什么反应啊？ 神都没什么反应啊。 所以呢你就祈祷变得冷漠， 所以你的祷告就变得冷漠， 漫不经心，求其算数， 万不经心就是随便祷告。 咁咧，虽然我哋上一次同大家讲个题目咧， 上次跟大家说的题目是， 就系话凡事啊， 凡事 就系每一件事都要同神祷告啊， 凡事都在每一件事跟神祷告。 但系当我哋咧输多赢少嘅时候咧， 当我们输多赢少的时候咧， 你就会觉得对神失望， 你就觉得对神有失望， 啊，你会灰心， 你会灰心。 你而家有冇呢一种嘅经历咧？ 你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抑或你从来啊？都未经历过一个甜蜜的祷告呢？ 或者你从来没试过一个甜蜜的祷告呢？ 今天我希望藉着这段经文， 我希望今天借着这个经文， 这一篇道等我们呢， 这一篇道道等我们呢， 学习怎样去祷告， 怎样学习去祷告， 能够更加蒙神的应允， 能够更加去 蒙神的应允， 能够发挥祷告的大能， 能够发挥祷告的大能。 这段经文就记载在马太福音21:21-22。 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1:21-22。 这里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拿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一段经文呢，是主耶稣所有应许里面呢最宝贵的一个。 这段经文呢，就是主耶稣所应许的最宝贵的一段经文， 因为它好像是主耶稣开了一张签了名的空白支票给你。 它就像耶稣开了一张空白的支票 啊，好像这个阿拉丁神灯那样捽啊捽啊， 好像阿拉丁神灯那样 啊，咁你捽啊捽啊，啊，我想要乜嘢就成就啦。 我想要什么就成就了， 系咪咁啊？ 是不是这样？ 哇，即系话我哋求乜嘢？ 我们求什么？ 只要有信心， 只要有信心， 就得着， 就得着， 甚至可以移山哦， 甚至可以移山。 嗱，如果行得通嘅话咧， 如果行得通的话， 香港林郑特首啊， 香港林郑特首， 佢就唔使花20-30年时间咧， 他就不用花20-30年的时间， 估计要耗资5000亿港元， 估计要耗资5000亿港元， 要做嗰个明日大屿嘅计划。 要做明日大屿的计划， 因为他只是需要找几个有信心的基督徒， 因为主耶稣要找几个有信心的基督徒 向神祈祷， 向神祷告， 那么几座山就冧了落海， 那么几座山都倒在海里了， 事就这样成了， 事就这样成了，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但是我们从来都没见过有这样的事发生过， 但是我们从来没见过有这样的事发生，为 什么呢？ 为什么呢？ 有三个可能性， 有三个可能性。 第一， 第一 就是找不到这么大信心的人， 就是找不到这么大信心的人， 可能当中我们有人立刻举手， 可以当中我们有人举手， 哎，我信， 我信， 我真的信的， 我真的信的， 那你就麻烦这个人呢就先去 sample roll 那里 就麻烦这个人先去 sample roll 那里 啊，立刻将个垃圾山移走好了， 将那个垃圾山移走， 看看行不行， 看看行不行。 但是呢，你记不记得耶稣说过， 但是耶稣这样说， 有芥菜种这么细粒的信心啊， 有芥菜种这么小的信心啊， 都可以移山的了， 都可以挪山。 喂，这样我们记得圣经有个亚伯拉罕的嘛， 我们记得圣经有个亚伯拉罕 是信心之父啦， 他是信心之父， 但是他没有移山， 他没有移山 啊。还有摩西呢， 还有摩西， 他说可以分开个红海， 他可以分开红海， 但是没有移山， 他也没有移山。那 么约书亚呢， 还有约书亚呢， 他只是可以叫个日头呢 停了一日， 他可以这样白天停一天， 但是没有移山， 但也没有移山。 大卫都没有， 大卫也没有， 连耶稣在世上呢， 连耶稣在世上 都没有移山， 也没有移山呢， 只是平静风浪， 就是平静风浪。 这样就是说呢，不是一定是说有信心就一定要移山的了， 那不一定说有信心就可以移山。 不过我们记得， 不过我们记得 有一个叫做愚公啊， 有一个叫愚公， 愚公移山听过没有？ 愚公移山你们听过吗？ 原来是一个预言来的， 原来是个预言来的。 所以 即係從來都冇人移過山喎、 啊。所以從來都沒有一個人可以移山。 所以咧，我哋諗下呢一個可能性行唔通。 想一想，這個可能性是行不通的。 啊，第二個可能性係咩咧？ 第二個可能性呢？ 就係耶穌講大話咯。 耶穌可能說謊啦。 邊度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 哪有這麼大一隻蛤蟆到處跑啊？ 哎呀，無論你求乜嘢， 無論你求什麼， 只要信， 只要信， 你就得著， 你就得着。 不過耶穌係神嚟嘅噃。 不過耶穌是神啦、 啊，佢唔應該講大話嘅噃。 他不應該說謊啊。 咁啊，呢個可能性都唔係好啱。 那這個可能性可能不對。 第三個可能性咧？ 第三個可能性呢？ 就係解錯經咯。 可能解錯經啦。 啊，冇唔應該按字面解嘅。 不應該按那個字面來說。 原來我哋真係解錯經嘅。 原來我們是解錯了。 所以咧，有信心。 所以我們有信心。 又唔一定要移山嘅。 就不一定要移山。 第二，耶穌又唔係大隻講。 第二，耶穌也不是隨便說說。 啊，係應許嚟嘅。 是應許來的。 就一定會成就啊。 是一定能成就的。 係咁樣點解啊？咁。 那這怎麼解釋呢？ 就應該按上文下理咁解咯， 就應該按上文下理來解。 咁你就明白真正嘅意思啦。 這樣你就明白真正的意思。 否則咧，我哋就會斷章取義。 否則我們就會斷章取義。 啊，靈恩派咧就好中意用呢一個經文嘅。 靈恩派就很喜歡用這一段經文。 咁咧，強調咧啲先知有信心就可以做好多好多唔同嘅神蹟。 他強調咧，就是有先知就可以做很多很多不同的神蹟。 啊，調翻轉嚟講咧。 掉个头来说， 就是他能够做好多好多神迹， 他可能有能做很多很多的神迹， 就表现他很有信心的先知嚟啊！ 表现他很有 信心， 先知 信心嘅 信心的先知， 咁啊好危险嘅， 这样很危险的。 嗱，呢段经文咧系点样咧？ 这段经文是怎么样呢？ 佢发生喺耶稣入耶路撒冷城， 它发生在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 之後咧，耶穌就潔淨聖殿啦。 之後耶穌潔淨聖殿， 咁將所有殿裏邊作買賣嘅人趕走。 將殿裡所有做買賣的人都趕走。 就係、是、記載喺呢個馬太福音廿一章十二到十三節。 就記載在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一節。 十二到十三節。 十二章到十二到十三節。 耶穌進了神的殿，趕出殿裏一切作買賣的人。推倒兑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凳子，對他們說：經常記著說，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你們倒使他成為賊窩了。嗱，第二日早晨呢？ 第二天早上呢？ 咁發生咩事呢？ 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係之後嗰段經文啦。 就是之後的一段經文啦。 佢話早晨回城的時候，他餓了，就看見路旁有一棵無花果樹。就走到跟前，在樹上找不着什麼，不過有葉子，就對樹說：從今以後，你永不結果子。那無花果樹就立刻枯乾了。門徒看見了，便稀奇說：無花果樹怎麼立刻枯乾了呢？啊，然後耶穌就講咗今日呢兩節經文啦。 然后耶稣就这样说了今天这两节的经文。 咁呢两节经文之后咧，就讲到祭司长同领袖咧就质问耶稣嘅权柄。 这两节经文就是讲了耶稣怎么样质问， 系讲祭司长同埋领袖。 祭司长嗰个质问 同埋领袖 领袖 质问耶稣， 质问耶稣 嘅权柄 嘅权柄。 然后耶稣就对佢哋讲咗一个。 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了一个 大儿子和小儿子的比喻， 大儿子跟小儿子的比喻， 啊，同埋一个咧凶恶缘户的比喻， 还有一个凶恶缘户的比喻。 嗱，整个二十一章的布局就系咁啦。 整个二十一章的布局就是这样。 咁我哋就先至能够明白呢两节经文讲乜嘢。 所以我们就明白这两节经文到底说什么。 咁讲乜嘢咧？ 到底说什么呢？ 就系话耶稣以骑驴嘅方式。 耶稣就是按照骑驴的方式 进入耶路撒冷， 进入耶路撒冷， 系应验咗旧约先知， 是应验了旧约先知 撒加利亚嘅预言， 撒加利亚的预言， 尼赛亚会用谦谦和和嘅姿态， 尼赛亚用谦和的姿态， 骑住个驴仔， 骑着驴子 入城， 入城， 但系呢位天上嘅王。 但是天上的王 入到神的殿里面， 进入神的殿里面， 见到的却是什么呢？ 见到的却是什么呢？ 宗教的活动， 宗教的活动。 但是他实际呢？ 他实际是 就是藏污纳垢的交易， 都是藏污立救的交易。 当他一见到这一棵只是得叶的， 当他看见一棵就是没有叶， 只是叶子的， 没有果子的无花果， 没有果子的无花果， 他就用这个实物教材， 他就用这个实物的教材 教导门徒， 教导门徒， 无论是神的殿， 无论是神的殿， 定是我们个人心里面的殿， 还是我们个人心里面的殿， 都不好只是用外表啊， 不用单靠外表， 做一些宗教的仪式啊，模样， 做一些宗教的仪式和模样， 看起上来哇，你好神圣哦， 看起来你很神圣， 但是里面呢？ 但是里面呢？ 冇一啲实际嘅祷告嘅生命， 没有实际祷告的生命， 我哋自己里面， 我们自己里面， 内心嗰个殿啊， 内心的殿， 系咪都系一样？ 是不是一样？ 充满呢啲藏污纳垢嘅罪咧？ 充满这些藏污纳垢的罪呢？ 我哋有冇真诚咁样向呢个天父去祷告咧？ 我们有没有真诚地向天父祷告呢？ 门徒只是惊讶， 门徒只是惊讶， 哇，为什么这棵树呢咁快谢了呢？ 哇，怎么这棵树这么快就谢了？ 但是耶稣所重视的是什么呢？ 但是耶稣所重视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里面的心有没有真正的祷告， 是我们心里有没有真正的祷告， 教会这个神的殿是不是用来祷告， 这个神的殿是不是用来祷告？ 如果我们能够用祷告的心， 如果我们用祷告的心， 耶稣说你不单止只是看到这个无花果树谢了， 你不单止看到无花果树， 无花果树的谢， 你会做更大的事的， 你会做更大的事， 甚至移山都得， 甚至移山都可以。 其实移山是一个文学的夸张法， 其实移山是一个文学的夸张的说法， 所以我们永远都不会看到人家会、祈祷就移了个山的， 我们永远都不会祷告， 因为夸张法嘛， 移山因为是夸张的说法。 嗱，对人嚟讲咧，即系呢一个解释系一个唔可能发生嘅事嚟噶。 对人解释咧，就是这一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就好似我哋有时听到啲人， 就好像我们有时听到有些人 啊，我爱你爱到海枯石烂 啊，我爱你爱到你海枯石烂 啊，我可以为你将个月光攞落嚟都得啊， 可以为你将那个月光拿下来， 系咪真系会做咧？ 是不是这样可以做？ 嗱，呢个叫夸张法， 这就叫夸张， 就即系话你祷告是可以使到一些不可能的事， 就是说你祷告就是让这些不可能的事 都变得可能的， 都变成可能。 对耶稣来讲， 对耶稣来说， 你说他有没有可能可以移了这座山呢？ 你说他有没有可能可以把山移呢？ 那座什么山呢？是橄榄山。 那座什么山呢？叫橄榄山。 当然可以啦， 当然可以 啦，但为什么他不做啊？ 但是他为什么不做呢？ 因为耶稣做每一个神迹， 因为耶稣做每一个神迹 都要有目的， 都要有目的， 他不是要满足人的好奇， 他不是要满足人的好奇 啊，而且他说这个对于这个弯曲的世代， 他说对这个弯曲的世界 不会有神迹给你看， 不会有神迹给你看， 所以撒旦都有挑战他， 所以撒旦有挑战他 啊，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呢，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的话 啊，你可以将个石头变面包， 你可以将石头变面包， 耶稣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啊？ 耶稣有这个能力吗？ 耶稣饿了嘛， 耶稣饿了吗？ 那他需不需要就是说无花果树我就变你 有果子呢？ 他需不需要把无花果树它变成有果子呢？ 他不需要啊， 他不需要， 他不需要将石头要变面包， 他不需要将石头变面包， 所以呢我们在历史里面不会看到这个神迹， 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看不到这个神迹。 那是不是代表这个应许呢是虚构的呢？ 它是不是代表这个应许是虚构的呢？ 其实又不是啊， 其实也不是， 在我们生命里面， 在我们心目里， 在信仰里面， 在信仰里， 我们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好冇办法克服的大山？ 我们有没有经历过没有办法克服的大山呢？ 我想我们生活里面呢， 我想我们在生活里面 大山小山都经历过， 大山小山我们都经历过。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同埋十四节这样讲，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这样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这事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求告什么，我必成就，是吗？ 是。 他说这里我们要比耶稣做更大的事， 他说我要 比耶稣做更大的事。 耶稣最大的事是什么？ 耶稣最大的事是什么？ 从死里面复活啦， 就是从死里面复活。 哇，即系我哋做嘅事比死里面复活仲要大喎。 我们做这件事比死里复活的更大喎。 怎能如此呢？ 怎能如此呢？ 哇，但耶稣应许我们， 但耶稣应许我们， 他说如果你们有信心， 如果你们有信心， 不疑惑， 不要疑惑， 不可能的事都会成就的， 不可能的事都会成就， 奉他的名求什么， 奉他的名求什么， 就可以得着， 就可以得着。 所以我们能够藉着祷告， 所以我们能够借着祷告 所求于神的， 所求于神的， 或者不可能的事， 或者不可能的事， 都会成就的， 都会成就 的。秘诀在哪里呢？ 他的秘诀是什么呢？ 信心， 就信心， 信啊， 信。 faith 这个字呢，这个希伯，这个希腊文那里是 pistis 的意思，解什么呢？ 它的意思是怎么解呢？ 不是说来自人我自己很有信心， 不是来自人自己有很有信心 啊，原来这个 faith 呢，这个信呢，是神的礼物。 原来这个信是神的礼物， 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啊， 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那他怎样给这个信这个礼物我们啊？ 他怎样给这个信的礼物给我们呢？ 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那里， 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这样说， 信，可见信道是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个原文呢，没有个道字，所以的意思就是说，可见信是从听来的。 他的原文是这样说，没这个信字，他的他听就是从 没这个道， 没这个道字，他听的是从信而来的， 不是 啊，对不起， 信是从听来的， 信是从听来的 啊，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听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 所以呢，信这样东西， 所以信这样东 西来自两样东 西，是来自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从基督那里来的， 第一是从基督而来的。 你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呢？ 你有没有相信基督就是神呢？ 他为你的罪成为一个人， 他为你的罪成为一个人， 来到世间， 来到世间， 爱你爱到底， 爱你爱到底， 钉身在十字架上面， 钉身在十字架上， 他用自己的生命， 他用自己的生命 换个永生给你， 换一个永生的给你。 如果你愿意接受他， 如果你愿意接受他 成为你的救主的话， 成为你的救主的话， 你才有耶稣这个新的生命， 你才能够有耶稣新的生命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 你才能够听到他的话， 你才能够听到他的话。 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的话，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你就过了第一关， 你就过了第一关。 而且呢，耶稣在希伯来书这样应许， 耶稣在希伯来书这样应许， 四章十四到十六节， 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 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这个呢，就是希伯来的作者呢告诉我们听， 这是希伯来的作者说给我们听， 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 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啊，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 来到他的施恩座前， 来到他的施恩座前 去求祈祷， 去祷告， 我们就得怜恤， 我们就得怜恤， 我们就得帮助， 我们就得帮助。 所以如果你信了耶稣的话， 所以如果你信了耶稣的话， 你就有这个福利， 你就有这个福利了。 第二呢，信心是从哪里来的？ 第二呢，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基督的话来的， 是从基督的话而来， 即是说从圣经那里来， 就是说从圣经而来。 信心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 信心要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 就是神的应许上面， 就是神的应许上面。 你成为了基督徒之后呢， 你成为基督徒以后呢， 你对神的话有多熟悉呢？ 你对神的话有多熟悉呢？ 你知不知道神应许了你什么？ 你知道神应许你什么吗？ 如果你一窍不通的话呢， 如果你一窍不通的话呢， 你的信是无根无基， 你的信是无根无基的， 你的祷告也都不是按着真理去祈求， 你的祷告不是按着真理去祷告， 因为你不明白神的心意， 因为你不明白神的心意。 因为为什么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那里讲， 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这样说， 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个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我们要按他的旨意求的， 所以我们要按他的旨意而求。 我们的祷告能不能够使到不可能成为可能呢？ 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能够可以不从不可能成为可能呢？ 关键不在乎我们自己祈祷祈得多好， 关键不在我们祷告得多好， 关键是在乎那个能够使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主。 关键是在神里面原来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主， 他愿不愿意去成就的， 他愿不愿意去成就， 咁样点样佢先会成就呢？ 他怎样才能成就呢？ 就是我哋要明白佢嘅旨意， 就是要我们要明白他的旨意， 知道佢嘅脾性咯， 知道他的脾气， 有信心嘅祷告咧， 有信心的祷告呢， 就唔系话我系咪信神一定应允我哋？ 我们是不是信神就一定神应允我们呢？ 而系咧，我哋有冇信心要降服喺佢嘅旨意底下？ 但是我们要降服在神的旨意底下， 叫佢喜悦， 要他喜悦。 所以例如有弟兄姊妹病咗， 有弟兄姐妹病了， 我哋用信心祷告， 我们用信心祷告， 主啊，我深信你是 你一定会医治某某弟兄的， 主啊，我深信你一定医治某某某弟兄的， 因为你是大能的主， 因为你是大能的主， 凡是到你面前来的， 凡到你面前的 你都会医治， 你都会医治， 是不是这样祈祷呢？ 是不是这样祷告呢？ 很有信心的吗？ 很有信心这样， 但是这个不是出乎圣经的， 但是这不是出乎于圣经。 主耶稣几时有应许过呢？ 主耶稣什么时候有应许过呢？ 凡是来到我面前的， 凡到我面前来， 我一定要医你的， 我一定要医治你的。 特别呢，当我们如果有未信主的家人在场的话呢， 当我们有未信主家人的在场的话， 他听到之后呢， 他听到， 哇，满有信心了， 他满有信心。 但是最后神如果不医治的话， 但最后如果神不医治他呢， 他们就永远不信了， 他们就永远不信了。 那什么是有信心的祷告？ 那什么样才是有信心的祷告呢？ 我再讲一次， 我再说一次， 有信心的祷告， 有信心的祷告， 就是按着神的真理， 就是按着神的真理， 他的应许， 他的应许， 你甘愿降服在他的旨意底下， 你甘愿降服在他的旨意底下， 叫他喜悦的祷告， 叫他喜悦的祷告， 即是说要成就神的计划， 就是说要成就神的计划。 这样怎么祈祷呢？ 这样怎么祷告呢？ 就说主耶稣啊， 就是主耶稣啊， 你是满有怜悯的主， 你是满有怜悯的主， 求你全然医治这位弟兄， 求你全然医治这位弟兄， 让他经历你大能的医治和怜悯， 让他经历你大能医治的怜悯。 但是我们深信， 但是我们深信， 你是掌管他生命的主， 你是掌管他生命的主， 你必定有最好的安排， 你必定有最好的安排， 愿你的旨意成就， 愿你的旨意成就， 无论环境顺逆， 无论环境顺和意， 赐给他出人意外的平安， 赐给他出人意外的平安， 这个就是信心的祷告， 这就是信心的祷告， 信心是要不疑惑的， 信心要不要疑惑的 ，No doubt。乜嘢系疑惑 doubt 啫？ 什么是疑惑呢？ 就是思前想后咁样去分析嘅。 是之前想后去分析的。 这个字有正负两个意思嘅。 这个字有正负的意思。 正面嘅意思咧就系 discernment。 正面的意思咧就是 discernment。 就系分辨，有分辨能力。 就是有分辨的能力。 慎重考虑咁。 慎重的考虑。 负面的意思呢， 负面的意思呢， 就是过分担心， 就是过于担心， 左想右想， 左想右思的。 在这段经文里面当然是负面的意思啦。 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当然是负面的意思啦。 就是说当你祷告的时候， 当你祷告的时候， 左思右想， 左思右想。 我这样祈祷神听不听的？ 我这样祷告神听吗？ 他会不会应允的？ 他应允吗？ 我祷告完有没有改变的？ 我祷告完以后有没有改变？ 这样呢就是一个没有信心。 那这样就是一个没有信心的。 那神不会听的。 神是不会听的。 但是当你祷告之前， 当你祷告之前， 你在这里左思右想， 你在左思右想， 想怎样，我怎样祷告才合乎真理呢？ 要我们想怎么样祷告才是合乎真理呢？ 是他的旨意呢？ 是他的旨意呢？ 讨他喜悦的呢？ 讨他喜悦 的。你想定了之后， 你想通了以后呢？ 你咁，然之後就去祈禱啦。 你這樣才去禱告， 仲好有信心咁祈禱， 很有信心。 呢個係積極嘅正面積極嘅左思右想啊。 他是這樣的，才是積極的左思右想。 呢個亦都係一個信心嘅祈禱。 這也是信心的禱告。 如果你咁樣祈禱咧， 如果你這樣禱告呢， 無論你求乜嘢， 無論你求什麼， 你就必得着， 你就必得着。 點解唔會啊？ 怎么不会呢？ 因为你的祷告是神的心意来的嘛。 因为你的祷告是神的心意。 神为什么 不想将他的心意能够成就呢？ 神为什么不能够将他的心意成就你呢？ 所以这个祷告一定蒙应允。 所以这个祷告是一定是蒙应许的。 我告诉大家， 我告诉大家， 我们读圣经重要， 我们读圣经重要， 但是读圣经很多时候只是增加我们圣经的知识。 我们读圣经只是增加我们对圣经的认识。 对于基督徒来说， 对于基督徒来说， 祷告才是最重要， 祷告是最重要的。 所以神说，主耶稣说他的殿是一个祷告的殿。 所以主耶稣说他的殿是一个祷告的殿， 不是说一个查经班的殿， 不是一个查经班的殿。 重要的是祷告， 重要的是祷告。 祷告是能够使到神做一些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去造成。 祷告是在神的眼里是做一事我们不可能做的，神可以做的。 我自己自问都是要学习信心祷告的功课。 我自己自问也要学习祷告的功课。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介绍一个劲人给大家听。 所以我介绍一个猛人给你看听。 是一个祷告勇士。 是一个祷告勇士。 他六十年来一直用信心祷告。 他六十年来一直用信心来祷告。 成为我们的榜样。 成为我们的榜样。 六十年 了。六十年了。 这个就是 George Miller。是乔治穆勒。 乔治穆勒。 嗱，佢神感动佢创办咗几间嘅孤儿院。 神感动了他创造了几间的孤儿院。 毕生咧抚养咗一万个孤儿。 毕生咧抚养了一万多个孤儿。 拯救咗三万几个灵魂啊！ 拯救了三万多个灵魂。 但系六十年嚟， 但六十年来， 佢一直坚持唔向外人哋，唔向外人咧去募捐啊！ 六十年来，他一直不向外人去募捐。 其实在那个年代呢， 其实在那个年代 是几乎不可能生存到的， 几乎是无可能生存的。 每个机构都是需要写信啊，开口叫人家捐钱的。 每个机构都是要开口去问别人拿钱的。 但是穆勒呢，他凭着诗篇六十八章五节这样讲。 穆勒他凭着诗篇六十八章五节这样说， 他说神作孤儿的父， 神作孤儿的父， 所以他深信不疑的， 所以他深信不疑的， 倚靠祈祷， 倚靠祷告， 求神去养活这些孤儿， 求神养活这些孤儿。 初期孤儿院里面只有二十个孤儿的， 初期孤儿院只是二十多个孤儿， 一年的开支要二百五十英镑， 一年的开支要两百五十英镑。 后来呢有二千个孤儿， 后来有两千个孤儿， 一年都需要二万五千英镑， 一年要两万五千英镑。 你不要说那时候， 你不要说那个 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那时候已经是很大一个数字， 就算现在都很厉害， 就是现在也很厉害， 二万五千英镑， 两万五千， 但是穆勒没开过口， 他没开过口， 他也都没有写信要求人家捐钱， 他也没有写信要别人捐钱。 有一次有一对夫妇来到， 有一次一对夫妇来了， 有钱夫妇来的， 有钱夫妇来的， 来参观孤儿院， 他来参观孤儿院， 那他就问孤儿院需不需要有什么需要我们捐钱啊？ 他问孤儿院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捐钱呢？ 但是穆勒呢依然照他的惯例， 但是他穆勒呢就按他的惯例， 他不会向外人说孤儿院的经济状况的， 他不会跟别人说孤儿院的经济状况， 他只是就跟这对夫妇说了， 他对这对夫妇说 这个孤儿院呢是属于神的， 这个孤儿院呢是属于神的， 神必定咧会将所需要的赐给我哋。 神必定把他所有需要的赐给我们。 咁咧就冇讲其他嘢啦。 他就没说其他什么。 咁呢个有钱夫妇就走咗啦。 这对夫妇就走了。 但系当佢讲呢句说话嘅时候， 当他说这句说话的时候咧， 孤儿院一毫子都冇啊。 孤儿院一分钱都没有。 但佢就靠祈祷。 他就靠着祷告。 神就回应他的祷告。 神就回应他的祷告。 咁有一次咧，食中午饭嘅时候， 有一次他在吃午饭的时候， 饭堂嗰个膳长嚟同穆勒讲啊， 饭堂那个膳长跟穆勒说：， 阿先生，今日咧我哋冇嘢俾细路仔食啦。 先生，今天没什么东西给小孩子吃啊。 咁点办呢？ 那怎么办呢？ 咁穆勒就答佢啦。 穆勒就跟他说：， 咁样啊？ 这样啊？ 唔紧要， 没关系。 而家神一定会俾佢哋噶啦。 神现在一定给他们的。 你去预备下啦。 你去预备啦。 咁个善长心里边就讲， 那个善长就心里就想， 预备咩啊？ 预备什么？ 乜都冇， 什么都没有。 咁咧，穆勒就同佢講：你擺好啲碟啊！ 穆勒就跟他們說：你把碟子擺好。 咁咧，到打鐘，即係食飯鐘之前十分鐘，呢、這個膳長又嚟到穆勒先生面前啦。 到吃飯的時候，他打鐘的時候，穆勒又來到了吃飯堂面前啦。 穆勒面前。 穆勒面前啦。 咁咧話擺好碟啦，乜都冇喎、 啊。碟已經擺好了，什麼都沒有啊。 咁點辦啊？ 那怎麼辦呢？ 咁咧，呢個穆勒先生就唔係幾高興啦。 那個穆勒先生咧就不是那麼高興啦。 嚇、啊，到就話就同佢講。 他就跟他說。 唔緊要嘅。 沒關係啦。 神而家就一定會俾佢哋噶啦。 神現在一定給他們的。 你行埋一邊等下啦。 你走到一邊等一下吧。 嚇、啊，到打鐘之前五分鐘啦。 到打鈴的五分鐘的時候。 佢又走嚟同阿穆勒先生講。 他又到穆勒跟先生說。 咁點啊？冇嘢喎。 沒東西啊。 打唔打鐘好啊？ 打不打鈴啊？ 咁咧，穆勒就好唔開心啊！ 穆勒就很不開心啦， 就同呢個善長講， 他就跟那個善長說： 你以為呢度咩地方啊？ 你以為這是什麼地方啊？ 呢度係神嘅孤兒院嚟啊！ 這是神的孤兒院啊！ 有兩千個孤兒啊！ 有兩千多個孤兒啊！ 神會等佢啲仔女餓嘅咩？ 神會看到他兒女肚子餓嗎？ 你疑惑神啊？ 你疑惑神啊？ 神唔养佢哋啊？ 神不养他们吗？ 你再讲呢啲冇信心嘅说话咧？ 你再说这些没信心的话 咧？你听住炒鱿啊！ 你盯着炒鱿鱼啊！ 咁咧，嗰个善长就好兴啦。 那个善长都很发气啦，很发 叽里咕噜咁样 就说啦。 你估我中意讲呢啲说话？ 因为我喜欢说这些话吗？ 咁冇嘢食噶嘛？ 那真的没东西吃吗？ 咁佢就好嬲咁啊走咗。 他就很生气就走了。 咁咧，卒之咧就打钟啦。 后来又打钟啦。 啲細路仔嚟到個坐喺個飯台嗰度啦， 小孩都坐在那個飯桌上面啦， 望見個碟， 看到那個碟子， 冇嘢嘅， 什麼東西都沒有。 佢哋就眼光光望住呢個穆勒院長啦。 他們就眼睜睜地看着這個穆勒院長啦。 個穆勒院長咧就同啲小朋友講， 穆勒院長就跟小朋友們說， 我哋一齊借飯圖。 我們現在是借飯禱告。 啊，禱告完畢之後咧， 禱告完畢以後啦， 喺呢個時候， 在這個時候。 个门铃响啊，叮当！ 这个门铃就响了。 原来有一个人咧，将一大堆面包咧送嚟喎。 原来有一个人拿着一大堆面包送来。 原来面包铺咧大罢工。 哦，原来面包店大罢工。 个老细咧就有一批做好咗嘅面包。 老板有一批做好的面包。 唔知点算？ 不知怎么办？ 咁就哎呀，索性捐俾呢个孤儿院啦。 干脆拿来捐给孤儿院啦。 吓、啊，咁就有面包食啊！ 那就有面包吃啦。 诶，冇几耐又叮当， 又没多久又铃响啦。 啊，有一个人拎住一大桶鲜奶嚟喎。 又有一个人拿着一大桶的鲜奶过来。 原来咁啱喺门孤儿院门口嗰度咧坏咗车。 原来在孤儿院门口的车坏了， 整极都整唔好， 人都修都修不好。 咁样你太阳晒咁，呢啲奶会坏噶嘛？ 太阳晒了，即系牛奶都坏啊。 咁、那个老细啊，索性哎呀，唔好等佢坏啦，捐咗俾孤儿院饮啦。 那个老板干脆不要等它坏了， 又有奶， 捐给孤儿院啦。 又有奶饮， 又有奶喝， 又有面包食， 又有面包吃。 嗱，类似咁嘅经历咧， 就是像这种经历啦。 你知唔知喺六十年里边， 在六十年里面 经历过几千次， 经历了几千次， 系因为佢长期都喺一个好穷乏嘅环境当中， 因为他在很穷乏的一个环境当中 经营呢个孤儿院嘅， 经营这个孤儿院的， 但系从来冇一次祷告。 但是从来没有一次祷告， 仰望神的时候而得不到神的供应的， 仰望神的时候不会得不到供应的， 冇一次哦， 没有一次。 嗱，虽然饮食系好简单， 虽然饮食很简单， 但系冇一次系冇得食嘅， 是没有一次没有得吃的。 就算咧，佢好多时手上咧只系得翻一餐嘅钱喺度， 就是他手上只剩下一餐的钱， 神都冇令佢有一次嘅失望。 神都不会令他有一次的失望。 点解佢咁肯定呢？ 因为他这么肯定呢。 原来咧，穆勒咧有每日写日记嘅习惯嘅。 原来穆勒每天都有写日记的习惯。 佢写得好详细嘅喎。 他写得很详细。 一分一毫。 一分一毫。 几多点钟？几时几刻？ 几多点钟？一时一刻。 都写晒落嘅。 都写上去。 咁咧，所以喺佢一生之中啊，即系佢活到九十三岁啊。 所以在他一生之中，他活了九十三岁。 神听咗佢三万几次嘅祈祷啊！ 神听了他三万多次的祷告。 喺三万几次嘅应验里边咧， 在三万多次的应验里面咧， 证明咗一件事。 证明了一件事。 神系活着嘅。 神是活着的。 神系听祷告。 神是听祷告的。 穆勒的祷告里面， 穆勒的祷告里面， 他很有把握神会听的， 他很有把握神会听的， 他坚持了有五个原则， 他坚持了五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说， 第一个呢， 不疑惑， 不疑惑， 因为明白神的旨意， 因为明白神的旨意， 就是刚才我说的，你要按着神的旨意去祷告， 就是按照刚才所说的，按照神的意思去祷告， 你就神一定会成就， 神就一定会成就。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就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就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是不是？刚才主耶稣应许过， 刚才主耶稣应许的， 是奉他的名求就必得着， 奉他的名求就得着， 不是奉你自己的名求， 不是奉你自己的名去求。 第三 就 一直坚信神是乐意听祷告的， 是一直坚信神乐意听祷告的。 圣经那里说你祈求就给你， 圣经这样说，你祈求神就给你， 你寻找就寻见， 你寻找神就给你， 你敲门就为你开门， 你敲门神就为你开门。 有几多个你有几多次呢？你做仔女回家敲门呢？ 你有多少次小孩回来呢？ 你敲门的时候呢？ 他敲门的时候呢？ 你要想想， 你就想想 里面的人会不会开门给我的呢？ 里面的人会开门吗？ 会不会这样想 的？会不会这样想？ 小朋友你会不会这样想？你 回 家敲门呢？ 你回家敲门的时候 里面会不会开门给你？ 家里会开门吗？会不会开门？ 当然会开啦， 会开门， 因为你家来的嘛， 因为是你的家， 里面那些是你的家人嘛， 因为家里的人是你家里的人， 他一定，你敲门他一定帮你开门， 因为 你敲门他一定给你开门的，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会不会为我们开门？ 神会不会为我们开门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像穆勒这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像穆勒一样， 坚信神是乐意听我们的祷告， 坚信神是乐意听我们的祷告。 第四呢？ 第四呢？ 就是绝不犯罪， 绝不犯罪， 因为呢圣经说我们犯罪神是不会听祷告的， 因为圣经说我们犯罪神是不会听我们祷告的。 第五就是祷告不灰心， 祷告不灰心。 原来穆勒曾经为了五个人， 原来穆勒曾经为五个人 祷告长达52年， 祷告长达52年， 到他死之前呢， 到他临终之前呢， 这52年里面有三个人信耶稣， 在他临终之前，这52人有三个人信耶稣， 只有两个未信， 只有两个未信， 但是他每一天都为他们继续为他们祈祷， 但是他每一天都继续为他们祷告， 直至他死了之后， 直接他临终的时候 之后啊， 死了时候 这两个人都信了， 这两个人也信了。 所以当你恒心祷告的时候， 当你恒心祷告的时候， 神就按着他的旨意， 神就按他的 旨意，他的时间， 他的时间 去应允你， 去应允你。 穆勒靠着祷告神， 穆勒靠着祷告神， 神就呼吁各方， 神就呼吁各方， 为到孤儿院， 为孤儿院， 贫民学校， 贫民学校， 去宣教的工作， 为宣教的工作， 捐钱给他们， 捐钱给他们。 在60年里面， 在60年里面， 他获得的捐款总额是多少？ 他获得的捐款总额是多少呢？ 1354万1400英镑， 1300多万啊！ 想不想象到啊？ 想象 不到。他没有向人去祈祷， 他没向人 开口求。 没向人开口求啊， 他只是开口向神求， 他只是开口向神求， 神就叫很多人自动捐钱， 神就招了很多人为他捐钱， 去养活这么多的人， 去养活了这么多， 拯救30000多个灵魂， 拯救30000多个灵魂， 做很多宣教工作， 做很多宣教的工作， 印圣经给他们， 认圣经给他们， 从穆勒的见证里面， 从穆勒的见证里面， 肯定告诉我们听， 肯定说给我们听， 每一个跟从神的人知道， 每一个人跟从神知道， 用信心祷告， 用信心祷告， 就是按着他应许旨意去求， 就按着他的旨意应许去求， 不要疑惑， 不要疑惑， 神一定会听， 神一定会听， 而且他会供应一切所需用的， 而且他会供应一切所需要的。 耶稣差遣门徒去传道的时候， 耶稣差遣门徒传道的时候， 吩咐他们不要为自己多带什么东 西，吩咐他们不要为自己多带什么， 耶稣不会为他们预备机票旅店， 耶稣不会为他们预备机票和旅店。 你猜自由行啊？ 如果是自由行啊？ 没有的， 没有的， 带着一些很基本的一支帐， 带着很基本的一支杖、 啊、一个信心， 一个信心 就走出去了， 就走出去了。 在哪里吃，在哪里住， 在哪里吃哪里住， 每一天都要依靠神， 每一天都要依靠神。 他要我们在艰难中学习， 他要我们在艰难中学习。 学习什么？ 学习什么呢？ 信心依靠的功课， 信心依靠的功课。 藉着祷告， 接着祷告， 将我们所需要的话给神知， 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 你千祈不要等神呢，等主耶稣责备我们， 千万不要等主耶稣责备我们。 是一个小信的人， 是一个小信的人， 真正的信心， 真正的信心 是需要经过火炼的考验的， 是经过火炼的考验。 如果摩西没有去到法老面前去提出要求的话， 如果摩西没有到法老面前去 提出要求的话， 提出要求的话， 他不会经历神大能的拯救， 他不会经历神的大能的拯救。 如果约书亚和祭司， 如果约书亚和祭司 没有用脚踏入约旦河的话， 没有把脚踏入约旦河的话， 他们不会经历到神， 他们不会经历到神 将河分开的， 将河分开。 如果以色列民， 如果以色列民 怕死不肯入迦南地的话， 怕死不去迦南地的话， 他们永远得不到神应许之地， 他永远得不到应许之地。 因为呢，做不可能的事的是神， 因为做不可能的事是神， 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啊、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在我们，如果在我们面前是有大山阻隔的， 如果在我们面前有大山阻拦的， 我们不懂得靠着信心去祷告神， 我们不是的用靠着信心去祷告， 为我们将这些大山拿开， 为我们把这些大山挪开， 我们永远都是留在约旦河东那边， 我们永远都留在约旦河东面， 我们不入到迦南地， 我们进不了迦南地。 既然我们深信神带领我们， 既然我们深信神带领我们， 耶稣 要我们为他自己建立他自己的教会， 耶稣要为我们和他建立自己的教会， 我们只要信， 我们只要信， 不疑惑， 不要疑惑， 按照神的意思去祈求， 按照神的意思去祈求， 神就为我们开路， 神就为他们开路。 不过有一些初信的弟兄姊妹又会担心、啊、 不过有一些初信的姊妹会担心、 啊、我信主年日不是很久、 啊、我信主不是很久、 啊、对圣经不是很熟、啊、 对圣经不是很熟， 那我当然不会明白神的旨意， 那我当然不会明白神的旨意、啊、 那我们的祷告那就不听、啊、 那我们的祷告是不会听吗？ 那你放心， 那你放心。 那圣经又给了一个定心丸，大家 圣经又给我们一个定心丸给大家、 啊、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我们一起读好吗？ 我们一起读。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探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意思替圣徒祈求。啊，这里说如我们明知我们不懂祈祷的， 这里说明知道我们不会祷告的 啊、又不明白神的旨意了， 又不明白神的旨意了， 圣灵在我们里面， 圣灵在我们里面 帮我们祈祷， 帮我们祷告， 就算我们讲错话， 就是我们说错了， 圣灵可以照着神的旨意， 圣灵可以照着神的旨意 帮我们调教下， 跟我们调教 去祈祷神， 去祷告神。 所以不单止圣灵，不单止圣灵， 不单止圣灵， 耶稣也都在神的右边， 耶稣也在神的右边 一直为我们祈祷， 一直为我们祷告。 所以我们很肯定呢， 所以我们很肯定 三件事， 三件事。 第一 就 是我们要将每一个忧虑， 我们将每一个忧虑 带到主恩座前头， 带到主恩前头。 第二 就 是我们要凭着信心， 我们要凭着信心， 不疑惑， 不要疑惑， 按着神的旨意， 按照神的旨意 去祈祷， 去祷告。 第三 耶稣圣灵 一直为我们祈祷， 一直为我们祷告， 我们就有把握， 我们就有把握了。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赐给我们， 感谢你赐给我们 有耶稣有圣灵， 有耶稣有圣灵 住在我们心里面， 住在我们心里面， 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力量， 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力量， 教导我们怎样去祷告， 教导我们怎样去祷告， 教导我们怎样去看圣经， 教导我们怎样去看圣经， 去明白你自己的旨意， 去明白你自己的旨意， 求你将你的信心， 求你将你的信心 加给我们， 加给我们， 叫我们能够用信心去祷告， 叫我们能够用信心去祷告， 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大山小山， 我们心里面的一切大山小山， 很多的难阻， 很多的难阻， 很多的不可能， 很多的不可能， 都帮我们 拿开， 都跟我们拿走， 让我们经历你的大能， 让我们经历你的大能， 看到一些不可能的事， 看到一些不可能的事， 都成为可能， 都成为可能， 因为你应许我们， 因为你应许我们， 我们所做的会是更大的事， 我们所做的是更大的事， 我们将恩福教会交托在你手里面， 我们将恩福教会交托在你手里， 将我们每一个在恩福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 将我们每个人在恩福教会里面的人， 在你手里面成为， 在你的手里成为 工具， 工具 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 成就一些不可能的事， 让我们在生命里面经历信心的考验， 让我们在信心里面经历更加的考验， 就能够成就神你的旨意， 就能够成就神的旨意， 将荣耀归给你， 将荣耀归于你， 叫万民都知道， 叫万民都知道， 我们所信的神， 我们所信的神 是真实的主， 是真诚的主， 是作成所有创天造地大无可能的事的神， 是这个创天造地不没有不可能的事的神， 我们感恩， 我们感恩， 成为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可以常常同你祷告， 常常可以跟你祷告， 事务大小可以向你倾诉， 事务大小都可以跟你倾诉， 求你将我们一切的忧虑拎走， 求你将我们的一切忧虑拿走， 我们这样交托祈祷， 我们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名求， 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